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我们直播平台上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又到了一个周一。 嗯， 周一，俗话说得好，每逢周一倍思亲。我每到周一就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开心。 哎，但是我想起来，就是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每到周一的时候就特别想我，是吗？ 啊，对，因为我每到周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周六周日一般不会见面啊。 对 对，然后到周一的时候我们凑到一块儿，就跟大家伙一块儿聊一个话题。 嗯，就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上一周的这个热门的话题。 对， 是什么结果。在昨天我们商量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跟赵爽就发生了非常猛烈的分歧。 对，我们俩就差点打起来，是吗？ 差点隔空又喷起来。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你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到了周一。 因为到周一啊，就是替大家不开心啊，一想到大家又要经历一周的这个紧张的工作了，就真的是非常替大家犯愁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当中啊，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声音，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哎，在这个如果凑巧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放松一下，跟我们一块儿来好好的来聊一聊，一块儿来通过我们的话题来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哦， 说得多好。 对，说得特别好、啊、 对吧。 本来呢，因为这几天温度特别高，大家伙都感受到了哈。然后因为我们也启用了新的直播间，新的直播间当中的温度也是特别特别的高，我们就像被正在这个笼屉当中的包子一样哈、 嗯、 然后在这样一个很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们本来想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高温下的职业。 嗯， 后来我们发现呢，并不是所有高温下的职业就是大家都有那种就是觉得特别怎么说呢，这个不舒服呀或者什么的感觉哈、嗯、有一些高温下的职业呢，就是他们依然是那么的拼搏，然后那么的奋斗，然后就正好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关于昨天有一个人，这个体育界的传奇人物又拿了一个大的奖项。 我还说你从高温是怎么提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最后一句我终于明白了，人家这么就转过来了哈。 对 对，因为昨天呢，我们也上，本来我们准备的话题其实是没有准备这个，但是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这个消息，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包括朋友圈里啊，在这个微博上有很多朋友都在聊，所以我们就决定回顾我们上一周的热门话题榜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话题的榜单。这就是关于昨天刚刚落幕的一项网球的盛世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昨天呢是产生了冠军的得主、嗯、啊，瑞士的著名选手天王费德勒又一次拿到了温网的冠军，这已经是他在温网这个大满贯上拿到的第八次的冠军的奖杯了啊。不知道这个朋友们有没有看那场比赛，如果大家看了那场比赛，或者比较关注费德勒，或者是平常比较关注这个体育的话，哎，今天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提醒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登录易直播来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酒吧的账号，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82 三个数字加上魔力工厂，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通过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进入我们的直播，这样就可以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费德勒，以及今天为大家做的榜单是在费德勒领衔的一个叫歌就是活着的传说的榜单。 在如此高温之下哈，论论还能保持如此清晰的头脑哈， 真是不容易。 对，就证明这个高温不是大家工作懈怠的理由啊，这个如何克服自己啊，克服困难才是一种体育精神，一种拼搏精神啊。 对， 我们一会儿讲到费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其实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拼劲儿的一个运动员。 你很了解费德勒吗？ 怎么说呢？ 一点点哈， 对，一点点， 有所耳闻。 因为费德勒之前是受伤了嘛， 然 后他其实这次拿到这个冠军挺不容易。当然，这不是他受伤之后第一次拿冠军， 对。 但他这次拿冠军其实很不容易，一个是年纪比较大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从体育的角度来说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受伤了，然后在这个康复之后还能拿到，这应该是第二个冠军。 对， 一个冠军可能是个偶然，但是第二个冠军我觉得就不是偶然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传说。 哎，那今天呢说到这一点，我们以这个费德勒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温网公开赛冠军结束之后的一个颁奖仪式，现场呢也是费德勒接受了一段采访，我们先来通过这一小段的片段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刚刚结束的决赛。 It is cruel sometimes, but he fought well and he's a hero. So, congratulations on that wonderful tournament, Marin. And you should be really proud. This is such a special occasion. 他应该非常自豪了啊，在今天的温网他打进了温网的决赛。 Sometimes you just don't feel great in the finals. It's cruel, but be proud of yourself, and I hope we can play down the road some better ones. So, well done. 对，他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回归啊！现在他出后取得更优异的。 And for you, Roger, a great tournament. It's been a great year since you took that 6 months off. You just seem to b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Got to take more time off.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之前歇了半年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的回升和稳定非常有帮助。 No, I mean, better than holding the trophy and winning today. I guess it's just being healthy. It's feels great and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We worked so hard, you know, last year. So be back here and you know, just feeling great and holding the trophy now and.The tournament that I played, not dropping a set, it's magical, really. I can't believe it yet. So, 对我来说啊，就在去年温网之后歇半年啊，在今年法网之后又歇了几个月啊，重新回到这里呢，能不惜一盘夺冠是一个奇迹的事情。 Now we have to talk records here, because you won your first Grand Slam here. Over the years, you've been breaking other champions' records, but now you have your own record, the 8th Wimbledon title, the only man in the history of Wimbledon. 一次一次的创造奇迹啊 ！8 times. Yeah, it's. 哎，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费德勒在赛后啊接受的一段采访。其实费德勒这个球员，在之后的榜单当中，我们也会这个单列出来。 对， 他非常受大家的这个喜欢。其实，球技好是一方面的原因，再有就是像他刚刚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风度，或者说他的这个谈吐，以及在场上这种非常优雅的球风，也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他自己身上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个费德勒的采访哈，就是说。谈起电影，他说他非常喜欢电影，尤其喜欢像《爱乐之城》这样的电影。但是他不喜欢《爱乐之城》的结局。 为什么？ 咱们之前也聊过嘛，我不是跟你说我也不喜欢《爱乐之城》的结局吗？然后我一直都不太了解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喜欢《爱乐之城》的结局。然后后来费德勒给出了答案，他说 跟你是一样的，是吗？ 对，他说因为他喜欢完美的和圆满的结局 啊。 我们都知道《爱乐之城》的结局其实是算是一个没有在一起，一个悲伤的结局。 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体育方面的传说哈，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最后我要拿到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一个完美的结局，然后才能达到我心目当中那个理想。 没错，因为其实体育运动啊，就像刚刚赵爽说的一点，对于这个圆满的结局，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唯一的选择。 对， 因为历史啊，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这个运动员非常非常的多，一代一代的，甚至现在两三年就会有一批球员被淘汰，一批新生力量出现，能够在体育当中最终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人 只有那几个获得过很多很多次第一的人。 嗯， 第二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哪怕当时你的这个粉丝多么的疯狂，然后媒体说啊，第二同样也很伟大，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真正被历史所记住的，可能只有这几个。这也是竞技体育它非常残酷的地方。 对，可能也是大家喜欢的地方吧。嗯、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也是喜欢圆满的结局。 嗯、 所以每当有这样的一些传奇人物在我们的这个报道当中看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就排一个榜单，就关于这些传说一般的人物哈。 对，而且呢是活着的传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体育运动啊，各项运动像这个足篮球这种历史比较久的、嗯、都已经达到这个上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出现。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说，比如说最伟大的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可能要追溯到四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但同时呢在我们当下我们眼下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有很多运动员在他们所从事的运动领域已经是达到了古往今来的第一人。换句话来讲，可能当四五十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在回谈起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就说啊，当年那个非常伟大的球员，比如说那个非常伟大的费德勒，就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生活这个年代。其实 二十世纪初吗？ 二十一世纪初，不好意思，突然穿越了一下。 刚说完你在高温下工作。做还挺清醒的。 二十一世纪说，就是 我是专门等着挑你毛病的。 那我慢慢说，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真的是生活了非常非常多伟大的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各项运动的这个历史上，已经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古往今来第一人。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些活在我们当下的传说们。 哎，好，这次没有问题， 没错哈。 对， 现在推出我们榜单啊，今天给大家推出的第五名啊，第五名这个人，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他的故事以及他的战绩，这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啊。另外有一个这个外号叫做超级丹。 哎， 其实说起林丹呢，真的是在球技上、啊、已经是无可置疑了。 嗯， 他目前手上所拥有的这个冠军，奥运会的两届冠军，而且是羽毛球运动史上第一位同时拿到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亚运会冠军、亚锦赛冠军和全英赛冠军的这个叫全满贯，也就是说羽毛球所有的重要的奖杯他全部拿到了冠军，这在羽毛球历史上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号人物。 对、嗯、你知道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哎、我就等着你聊这个话题呢。 对，你知道就是国外的人其实我不太能分得清楚哈，就他身上那种气质，因为咱们毕竟不了解、嗯、但你像林丹这样的超级丹这样的球员，就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身上有一股霸气。 嗯， 就因为这个羽毛球啊也是这个对打的一个项目哈，就比如说林丹站到场上的时候，就是每当镜头扫过，我就会觉得有那样的一股气场。 嗯， 就对手立刻就啊这个手软了。 嗯 嗯、我觉得这是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可能身上那种自信，或者说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王者的风范。 嗯，没错。就像刚刚赵总说的，林丹身上这股气质，不只是跟他这个打比赛的时候站在他对面的对手，包括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也能够通过电视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气场、啊、确实非常的强。今天呢、嗯、我们也是准备了一段林丹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李宗伟啊，我们知道他的老对手、 嗯、 这场巅峰对决的一个比赛的小的片段，我们还是先通过比赛的片段来重新的回顾一下超级丹这位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反击， 都一个对角， 能力太强了， 太好了，漂亮，进内进内，再追一分，4-5。 秦凯、何姿、陈若琳、 对， 都来给中国队加油。 哎，就是里约离中国太远了，要不然我想肯定很多国内的球迷都会来， 都会来的。 对，因为羽毛包括马来西亚的球迷也马来西亚离这儿也特别远，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说羽毛球的爱好者还是在亚洲东南亚比较的集中。 对， 对，但是我们有电视观众为我们加油， 我们来的现场的都是一起来里约参加比赛的队友同胞啊，别的代表队的。 但是打控制， 嗯， 林丹也没起球， 扣杀 杀球啊、哦，好球，这个球杀得很正，李宗伟的一个挡网直接就出了边线啊，应该说是弹就靠这个弹性就直接飞出边线了。不过林丹这种杀球啊，确实是相当耗体力、啊。 林丹在往前的搓球上面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嗯，今天小球的细腻度确实把控得非常好。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林丹啊，就是非常帅气的一段视频， 对， 我觉得我只能这么形容。 这个其实啊，我跟赵爽昨天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嗯、包括今天我跟我们的这个几位同事在聊、 嗯、 聊的时候都是女生，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男孩看这种体育的比赛或者说谈论到这些伟大的运动员的时候，反正我自己啊、 嗯、 是内心当中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特别强的那种崇拜在里边的。 原话是哥就给跪了， 对，哥就给跪了就是真的是看到这些就看到这些运动员取得的成绩就真的是就感觉要跪了。但是女孩对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对吗？ 就是对数字会不敏感 啊， 我觉得可能也跟女孩会比较少参加体育竞技项目有关吧、 嗯、 打羽毛球但是不会说跟人家比赛，我觉得男性可能天生会比较喜欢打比赛啊或者什么的。 那但是比如说你刚刚看到林丹的这段比赛的画面，或者说你看到他一个非常精彩的回合之后得分了，然后他在场上那种刨下那种雄性荷尔蒙的那种喷张，你会有所触动有所反应吗？ 我会对他的这个打法或技法或整个动作有反应，但是对他几比几其实没什么感觉、 嗯、啊，就是说这个球真帅，但是具体 这个太棒了， 但是具体场上目前什么局势，马上就要赢了马上要输了你是不管的， 局势还是要关注的，但你知道这个没有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就是我知道哦，他快输了，快赢了，就差一个球。但是这个具体的就是那个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其实，在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上下的那个杠杠。 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男生跟女生对于体育运动啊，或者说对于运动员的一种感觉，可能就会走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方向。男生关注的运动员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 女生关注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点了。 对 啊，为什么要在林丹身上我们说这个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啊，林丹在这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 嗯， 闹出了一个啊，这个家庭的这个绯闻啊、 嗯， 之所以今天把他排进我们的榜单呢，是因为他在这个运动上的成绩确实非常的好，但是只能排在第五位，因为其实我们考量一个人啊，要从这个各方面综合的原因， 嗯， 来进行这个考量、嗯，包括这个费德勒为什么现在大家把他的这个地位推崇的这么高，不只是在网球界，在整个的运动员界里边，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也是因为他的整个的为人处事，有他自己非常非常这个独到，而且是也是非常受大家认可的这种。整个为人的性格， 嗯，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讲， 就是我们不去过多的评价他们的私生活， 对， 但是这个人的整个的给人为人处事的感觉、 嗯、 还有他的风评，就是大家对他的一个评价、嗯、因为林丹之前也会因为性格的一些问题哈，然后遭到一些媒体的抨击、 哎、 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在这个球队里面哈，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但是就是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评价嘛哈、 嗯、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人不好，也许这全都是空穴来风，但是呢、 嗯、 我们就是把这个风评这样排一排哈。 嗯，对啊，今天呢这个我们入围榜单的我们第五位啊，给大家盘点的歌就是活着的传说，这个第五歌，五歌就是林丹了啊、 嗯、 我们继续往后推进我们的榜单，这个第四名，这个四歌这个选手啊，是出自于我们全世界的第一大运动，也就是足球。其实足球啊，这个想评一个传奇出来真的是特别难，因为 对 这个我从小会看球比较多嘛、 嗯、 我知道其实足球古往今来能够被大家公认推到这个历史前几位地位的就那么三四个人， 嗯， 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个梅西啊 C 罗啊，他们的球技我相信啊，相比于他们的前辈比如说贝利或者马拉多纳什么的不会逊色很多， 嗯， 基本是一个董亮齐平的状态，但是呢他们缺少一些团队的荣誉，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 嗯、 这跟他们的前辈就无法相提并论了。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既不是梅西也不是 C 罗，但说他是足球场上目前活着的传说，而且是最牛的传说，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这就是意大利国家队的守门员布冯。赵爽，你知道布冯吗？ 我 这论论是成功的说服了我哈，因为本来呢，这个论论说他从十岁开始就看这个布冯在场上这守门， 对 啊，然后到现在都快三十多了哈，这个 我吗？ 啊，对， 还是说布冯啊？ 然后你呀、啊，然后还在看这个布冯在场上守门啊？虽然这个小的时候呢，我一直致力于把我爸经常看的 CCTV 五啊，当时叫这个中央五套， 嗯， 一直想给调没啊、嗯，但是也这个跟着断断续续的看了那么一下啊， 嗯、 然后也看了几届，就包括世界杯在内哈、啊，也看了一下。我也知道它是一个传说。本来我确实是想把梅西排在里面的， 嗯、 因为梅西前段时间大家都是在盛传他的感情故事，非常的感人嘛。嗯、 刚结婚嘛， 哎， 而且跟他女朋友青梅竹马，好像是初恋两个人在一起的。 对 对 对，小学就认识。 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关注的点呀，就是这些点。 就是，但是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也很重要啊，他不是每天都在场上踢球啊，对吧？ 嗯、 但是呢，论论成功的就是个他把我给这个说服了， 嗯、 说布冯这个人确实是 一个非常传说级的人物哈、 嗯， 因为体育竞技我们都知道他是竞技类的比赛， 嗯、 就是他能在场上那么多年， 对、嗯， 然后还在坚持、 嗯， 然后一直的战绩呢，虽然后来有所下降哈， 嗯、 但是一直还不错、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说级的人物了。 哎，今天我们同样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布冯的一些作为守门员当扑救的精彩的集锦，我们先来一起通过视频看一下。听广播的朋友呢，啊，可能只能听到一些画面了，但是相信顺着这个音乐，您脑补一下这个布冯扑救的画面，相信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I'm King Kong. Everybody get up. I'm King Kong. Beat my fucking chest. I don't feel the pressure. Show the world the best. I endure the pain. Let the gorillas out. Ignore the chains. Now all my niggas out. Now me. Finally back making heat, cooking like a bakery. Now there ain't no breaking me down. Where my ancestors wish that they could see me now. I'm the best, no question, ain't no testing me.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老将布冯啊，一段这个很多扑救的画面的集锦、 嗯、 啊，因为这个正在收听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些朋友们呢，如果没有收看画面，可能不太能看得到哈、 嗯， 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嗯嗯，这个布冯呢，其实啊，就像刚刚赵爽说的，从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出道了，包括今天我们来了，其实我们节目来了两位实习的小朋友，刚刚我们一看。 嗯 布冯出道开始正式踏上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这两位小朋友目前都没有出生呢。 啊， 布冯是从1997年啊开始自己的这个1995年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了。那一年呢，布冯是只有17岁，就是完成了自己在意大利甲级联赛的一个出场的首秀。而我认识他，我印象特别的清爽，是在1998年的世界杯。我们都知道那届世界杯是在法国举办的，包括罗纳尔多呀、齐达内啊，很多的球星参加，有很多的故事。在那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当时呢，意大利队的战绩是非常的糟糕， 嗯， 离世界杯的这个大门啊，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啊，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然后在这个进入世界杯之前，有一轮预选赛非常关键，是客场打俄罗斯队。那场比赛是在俄罗斯的主场进行的，俄罗斯把这个场地放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我记不太清那个城市在哪儿，好像在莫斯科还是附近，我印象不太清了。然后那场比赛意大利当时的一个主力门将是受伤了， 嗯， 不能够参赛。然后1997年那时候布冯应该是只有19岁的时候， 嗯， 就临危受命在那场比赛当中担任了意大利国家队的守门员，那也是他代表意大利国家队的第一次的比赛。结果在冰天雪地当中，当时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神勇，就从那场比赛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布冯这个名字。最后呢，意大利那场比赛是跟俄罗斯队战平了， 嗯， 收获了一分，最后是进入到了98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可以说布冯在这当中也发挥了非常 常关键的作用。 对，就是我觉得往往像这些体育界的传说哈，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被大家熟知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布冯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算是他的黄金年代吧。其实近几年哈，我看很多人都在质疑布冯，就意思说其实他的战绩很一般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说因为原来他的扑救是非常厉害的嘛，然后很多人说为什么大家还把布冯推崇的那么高。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回答的是，如果你能站在球门那儿几十年如一日的话，别人也会把你推崇的那么高。 对 对, 对， 就是贵在坚持，而且他好像没有出过太大的错，是吧？ 没错，布冯他的一个非常非常作为守门员来讲非常难得的一个可以说是技术特点，就是他非常的稳定。 对， 我们都看过很多守门员一些闹过这个不少的笑话，包括 看心情哈。 对，我们在这个各种其实不只是这个足球的视频集锦当中啊，在很多其他的这个搞笑的视频当中都看到过很多这个足球守门员犯的一些低级的失误，但是这个在布冯身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一次都没有发生过的。他很少犯错，他的状态一直到现在，应该布冯马上就要年满，到明年初就要年满40岁了，非常非常高。你想40岁的一个男人还站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竞技场上，面对着对手的进攻，替一个国家的国家队把守着球门，就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就像刚赵爽说的，说有人开玩笑说，我说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员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巅峰是比较短暂的， 对， 说其他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生涯是一座山峰，而布冯的是一座山脉， 哎，就是一条对 绵长的山脉。 对，但他也有一个顶峰啊，然后之后就基本上处在那个水平，他还是挺稳的哈。因为我原来确实是不太知道，我一个体育盲，后来看了这个一两届世界杯哈，这世界杯还是会去关注的。看世界杯的时候，我最开始觉得守门员嘛，往那一站不就行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守门员太重要了。就先不说这个点球什么的这些哈，就先放到后面，就说在这个踢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特别费脑的一项运动。 对对对，没错， 它不是费它不是费体力也费哈，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费脑的一个运动。就这个人聪不聪明，直接影响着他的体育生涯。哎，此时我开始喜欢守门员这个职业了。就是特别喜欢聪明的人，然后突然发现，在整个体育竞技赛场上面，我觉得守门员是一个最需要用脑去判断，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假招是吗？ 对， 然后各种嘛， 没错。 然后这个守门员站那儿就得判断，还得去了解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哎，我发现啊，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观察，但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跟别人交流。我发现女生看体育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赵爽说的这番话啊，其实如果正常一个看足球的男生来讲的话，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球员会怎么样的。但是女生往往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说的道理一般是比较准的。一般是比较准的。就像刚刚赵爽说的一样，足球其实它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不是一项单纯的拼体力拼这个身体素质的运动，它归根到底是一项竞智力的运动。不管从这个每个人之间的这个技术啊，还是全队的战术，总而言之就是互相骗。 对， 就是我能把你骗到我的沟里边去，你能被我的动作骗，就是我赢了。而守门员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脑子足够聪明。因为门将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预判，并不是他的反应多快。有很多优秀的守门员，他们的其实反应速度都差不多，但是他们脑子如果足够好使，判断足够清楚的话，他们的预判是很好。你刚一起脚，球还没有射出来，你就能判断出来他是往哪个方向来射门，他提前做移动就会显得很轻松。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一些守门员啊，天天就是呼一下特别好，特别棒，特别传奇，然后呼一下又不好， 不稳定。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属于智商不在线啊，就咱们说这天那个没带脑子来，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比较清晰的哈。所以我觉得布冯他最难得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智商一直在线。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而且他一直是保持在自己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队员可能到35、36岁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南美的队员，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去这个阿联酋啊之类的地方，因为那里边的这个薪水非常高嘛，去那儿淘几年金啊，养几年老。但是布冯就一直始终是坚守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联赛当中。而且他目前的国家队出场记录是已经达到了169场，这个记录呢在全世界的球员里边现在是排在历史第五位的，第一名是184场。那么也就是说，布冯在退役之前是很有希望打破这个记录，就成为人类的历史上为 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对，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伙排的榜单呢，就是体育界哈，那些现役的，就现在还在踢球或者还在打球的那些，嗯， 活着的传说， 哎，活着的传说哈，这些传说有很多，然后他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己的传奇。 嗯， 我们刚才呢是排了两位，说了三位哈， 嗯， 我们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伙来排一排这个榜单。 哎，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咱们稍后再见。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生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刚才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当中啊，是这个跟大家伙一块聊了聊体育界的现役的一些活着的传说级的人物哈， 嗯， 就是我觉得传说就是连我都听过他的名，那就是传说， 那肯定就是传说了。因为赵爽已经跟我实事求是的讲过，说是一个体育盲，但其实啊，如果今天我们排出来的这几位你全都听说过的话，那我觉得你还算不上是体育盲， 就名字起码你会在报道当中， 嗯， 或者在他的战绩当中你或多或少的都会看到。 嗯， 嗯，像这个上半段我们给大家聊了三位啊，一位是这个费德勒，一位是这个林丹，一位是布冯啊，分别来自于三个领域的这个现役的活着的传说啊。马上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人啊，昨天我跟赵爽也说了，说这个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到他会知道，结果你真知道。 我听过这个名字， 嗯， 然后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照理说啊，按照我的判断来讲的话，这个名字女生应该知道的比较少， 嗯， 但是他的 老婆可能会大家知道的比较多啊，这就是来自于 NFL 的橄榄球的运动员汤姆布雷迪。像今天我跟我们的两个这个实习生小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我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布雷迪是谁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那他们的老婆你们可能知道，他们说他老婆是谁？我说他老婆是吉塞尔邦辰。啊，就都知道了。 对吧？ 吉塞尔邦辰在女生当中这么有名吗？ 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他是绝对一提到这个名字就会知道他是谁的那种演员 啊、 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2016年的这个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时有一段让世界非常惊艳的表演，就是吉塞尔邦辰，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巴西人、代表自己的祖国在开幕式上走了一段 T 台，当时真是赚足了全世界的眼球啊、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对不上名字啊。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了那个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女人就是吉塞尔邦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号男主角，活着的传说中三哥汤姆布雷迪的老婆。 其实我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体育界的这些男人们啊，都是荷尔蒙爆棚的，然后都是特别有男人味儿的。你看他们经常会找比如说模特啊、或者是那种女人味儿特别实足的女人跟他们搭在一起， 这种组合这种搭配，你不感觉其实挺合适的吗？就挺搭的， 就是特别合理， 对吧？ 我看有很多的球员其实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些女性，就正好男性荷尔蒙爆棚跟这种女性特别优美的那种配合到一块儿，我觉得特别完美啦。 像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光灯贼也在说啊，说吉塞尔邦辰知道，是的，好像是身价最高的模特，对，现在在世界的模特当中他应该是身价第一的。这个光灯贼肯定是一个女孩，我告诉你，因为我记得上回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他啊也是说了一个女生观感很强的。你看我们之前的话题，今天他一直都在看，一直都没有插嘴，就说到吉塞尔邦辰的时候出现了、对不对？肯定是一个女孩，从这个可以判断出来， 说说 对， 肯定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个。 嗯 啊，这个汤姆布雷迪呢，给大家介绍，因为橄榄球其实 NFL 这项运动，我们都知道它是全世界商业价值最高的联赛，商业价值远超过我们平常所关注的奥运会呀、世界杯啊，包括 NBA 都要高很多。我们都在，其实在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接触也比较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超级碗的比赛，是一票难求，甚至有些时候在美国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也会去，而且美国在超级碗这一天是一个官方的假期，所有人都会，所有公司都会放假，放大家在家里看超级碗的比赛，而且比赛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只有美国的这种最上层的名流才能有机会去到现场来看比赛的，商业价值非常高。那么汤姆布雷迪呢，就是目前在 NFL 这项联盟当中可以说是历史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人，他一共拿过5次超级碗，也就是 NFL 总冠军的这个冠军的戒指，一共是拿过5个，这是古往今来的 不少， 第一个是第一个人。你知道超级碗的冠军每年出一个呀，而且这个橄榄球运动员的这个整个冲撞啊，这个事业巅峰期他还是比较短的，因为他对这个身体对抗的要求非常的高，你应该见过橄榄球的比赛吧，可能很多朋友看这个橄榄球老说看不明白，就是觉得一帮人就是在撞，其实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相信随着这个不断的在咱们国家的普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项运动的。那么布雷迪就是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人，而且他在今年初的时候刚刚是帮助新英格兰爱国者，也就是他一直效力的这支球队拿到了历史上他个人历史上的第5个超级碗的冠军，而在他拿这项冠军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 其实刚才论论说橄榄球是一个商业价值特别高的运动啊，我还真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女生看来可能橄榄球跟足球的这种运动性质哈有点相像，那为什么足球那么普及然后橄榄球那么不普及呢？然后之前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我就去查了一下哈，就有很多人解释说哈，其实橄榄球有点类似一项贵族运动，就它的所有的配备的，包括这个什么帽子、手套之类的所有东西加一块特别贵，它不像足球，足球是 有一个球就可以踢了， 对，足球是我们搭两块板砖，然后这个 当个 门， 你还挺了解的吗？ 然后这你们这小时候打板砖是 吗？都是这么踢的，对 啊 好吧，那我看到每次那板砖在地下就是这个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拿一个破球，那球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踢球了， 对， 可是你要橄榄球这项运动呢，其实就需要很多的门槛，像我觉得它应该是起源于美国吧，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小孩特别喜欢这一项运动，普及度特别高，但你看在咱们国家或者在很多国家都没有 普及起来哈。嗯、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他真的是一个有点偏于贵族一样的这样的运动。 嗯，因为他的装备的要求啊，确实是比较的高。 对 啊，所以说呢，在这项商业价值非常高的比赛，有普通人可能有一定门槛去接触的比赛当中，作为可以说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汤普雷迪他的这个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他自己赚到了非常多的钱啊。在这个2006年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球的百大名人当中，汤普雷迪是作为运动员的代表入选了，而且在福布斯我记得应该是就在之前几年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员财富榜上，他应该是排在前三位的，也是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哈。我们也是这个先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应该是比赛的一个画面啊， 他两个这个达阵的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布雷迪的比赛。 All right, folks, button up your chin strap. Here we go. Brady takes the direct snap, stands up in the pocket, starts to run with it, throws over the middle of his pocket. Brady out of a shotgun, over the middle it goes. Complete to J.R. Redmond to the 30-yard line. First down, Patriots. The clock winding down on one of the great Super Bowl games ever played. No timeouts remaining. Brady takes the direct snap.Stands in the pocket, dumps it off to the left, complete to J.R. Redmond, 30, 35, fires down the field, caught, Troy Brown at the 40, he's to the left of the 37-yard line, it goes out of bounds, stopping the clock, fires over the middle, caught by Jermaine Wiggins, down to the 30-yard line of St. Louis, throws the ball to the ground with 7 seconds left, and Adam Vinatieri will try to win it with a 48-yard field goal attempt. Kick up, kick is on the way, and it is good! Out the back door, Freeman wide open. Now going to cut it loose, looking for Julio. What a catch! Come on, boys, let's go down. Got locked in now, laser focus. Shotgun snap to Brady. Lines right throw, goal line diving catch, belt high, touchdown. It's 28-20. Tom takes the snap. There's pressure. He throws toward the right. Hogan makes the grab. After Brady, stands in, throws down the middle for Edmund. Ball's checked, and Julian diving for it.Edelman has it. Did he make the catch? He's got it. He did. They're going to hand the ball to White. And he scores with 57 seconds left. He's going to throw Amendola. He got the two-pointer. The game is tied. James White is set behind Brady. Second and goal to go from the two. Toss sweep right for James White. Cuts it up to the right arm. Cuts it upfield. Driving forward. He's diving to the goal line. He's got it. Touchdown. And a title for the Patriots. I can't believe it. 哎，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布雷迪的两场经典的比赛，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场比赛就是在今年初结束的这个超级碗的比赛，然后这个新英格兰爱国者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最终是完成了大逆转，获得了这个超级碗的冠军，也是布雷迪的个人的第五个冠军。其实刚刚我跟赵爽还在讲这个，其实橄榄球的运动大概的规则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国旅游的话，或者在电视上能够看到这个转播的话，其实规则真的是非常的简单，而且里边的门道也非常多的。我当时知道之前也以为就是单纯的一个拼这种体力啊，对啊，就是抢东西比较野蛮，但其实它里边这种战术的门道啊也是非常的多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毕竟这是目前来看，这个 NFL 这个联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联盟。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排的应该是三哥哈。 对，三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二哥了。二哥这个相信就不用像介绍三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运动又不了解啊，这个人又不知道啊，这个运动大家肯定全都知道，而且这个人肯定大家也全都知道，这就是博尔特。 就是我总觉得他跑步像在飞。 他在飞，对，他这个博尔特这个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他已经是一种现象了，就是在田径历史上，我们知道出现过非常非常多伟大的运动员，而且在这个体育圈其实有一句话叫田径是体育之母，就是任何的体育项目的最基础其实就是田径，因为体育无外乎跑和跳， 对， 就是最简单的两个体育的素质，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我们人类自己不断的玩出来摸索出来的，所以说代表着这个人类 速度极限的比赛，这个男子百米的赛道上也是诞生过非常伟大的运动员们，但是博尔特确实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当中远远把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传奇甩在身后的，是我们现阶段真正正在经历的一个传奇的队员。你看连赵爽都知道，而且知道他很多的故事哈。 就是这个黑不溜秋我说的还是外表啊，因为很可爱的一个运动员，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天赋，要不然我们先来看看这位运动员吧。 哎，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啊，是博尔特应该是在刚过去的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百米决赛当中的表现啊，也是当时我们央视的转播的信号。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博尔特取得这枚金牌时候的这个瞬间。 嗯， 好的，比赛开始，夏令军的启动反应最快，招式领先，博尔特在加速，大家是并驾齐驱，最后的冲刺，博尔特冲了过来，博尔特冲刺9.80，博尔特再次卫冕奥运会百米三冠王，博尔特3连冠，这是他奥运会历史上的个人的第7枚金牌，他正在向着奥运会3连冠3金的梦想全力以赴，今天是迈出了第一步，这可能是博尔特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在这一瞬间，博尔特真正成为了田径历史上最伟大的短跑运动员，奥运会百米三冠王。加特林像北京世锦赛一样，其实在前面80米仍然是有机会赢的。 对，但是到后边眼看着博尔特就唰唰唰就上去了。 哎，就是我最后 看着博尔特唰唰唰就上去 了，我觉得这解说太可爱了。这个也是我对这个博尔特这个运动员的感觉。 眼看着唰唰就上去了， 唰唰唰上去了。你知道我是50米跑了10秒多的， 那可以， 可以吧？ 只比他的百米稍微慢一点。 对，所以这个我没法运动啊，也是因为这个你知道体育运动之母，我就这个玩不转，所以基本上就。哎，这个体育无缘了。 对，其实说到博尔特这名运动员啊，相信大家对他印象有印象的，或者说建立起最深印象，就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当时呢是博尔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之前，大家知道这个运动员，这个小将很强，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赛场上，我们知道在百米的这个决赛当中啊，他在后30米的时候回头看了眼，他把自己的对手甩了多远，然后离终点还有15米的时候，就已经高举双手举那种庆祝的动作，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终点的，他是一边庆祝一边过终点的，在奥运会的决赛当中，而且那场比赛他还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对， 我们就可以看想这名运动员他的这个。整个的综合的能力啊，多么的强！ 而且不止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吧？ 对，他那是连破了100和200米的世界纪录。当时200米的这个世界纪录，应该是由刘易斯已经保持了尘封了，应该是26年左右的一个200米的世界纪录，从来没有人破过。后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我们北京的鸟巢被博尔特给破掉了。 我觉得体育竞技啊，残酷也是残酷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破掉前一个人记录的时候，其实前一个人的记录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了。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还是挺残酷的一项运动。 对，就是一项运动啊，站在最顶尖、最顶峰的，永远只有那一个位置。 对。而且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博尔特，你想想。 反正目前来看，博尔特肯定是前无古人了，后有没有来者，我相信也会有的。但是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达到这么惊人的天赋，包括他刻苦训练的程度的人，我个人感觉啊，在短时间内可能不太好找。因为其实以前在网上我也看过博尔特这个训练时候的一些照片，我们知道他的脚啊，其实真的已经磨得跟正常人的脚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跑鞋它前面都是比较尖的，博尔特整个的脚型跟我们正常人的脚型完全不一样，它5个脚趾完全是向中间并拢，呈现一个这种三角形向中间，而且边上被磨的全都是已经看不出是人的脚了，很可怕。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确实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他们的天分首先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再有就是一定要经过非常超人 超极限非常艰苦的这个训练和努力之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而且不止啊，就还要有科学的训练方法，就是很多运动员最后没有办法达到世界巅峰，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扭伤了呀，或者是就是骨头不行了呀，或者是这个脚受伤了呀等等嘛，其实都会影响他以后比赛的一些成绩。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传奇的运动员啊，他中间会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波折，然后他还要去克服这个波折，最后才能成就他的巅峰。 对，其实也是时也命也。 对， 你说万一如果赶上一次很严重的伤病，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告一段落了， 对， 无法再创辉煌了，所以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的磨练的过程啊。 对，像博尔特能够这个一直在巅峰这么久啊，也是拜各方面所赐吧。博尔特目前保持的记录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多，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唯一一个奥运会世锦赛100米和200米的双冠王，也是目前的100米200米和4乘1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我们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短距离这个竞赛项目所有的记录全部是由博尔特一个人来创造和保持的，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运动员的伤病啊，今天其实我们说到的刚刚博尔特是二哥，一哥呢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提到的费德勒。费德勒我们都知道刚刚是拿到了温网的冠军，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网球的这个最高规格的冠军，就是每年的四个大满贯的比赛叫做四大满贯。费德勒呢是拿到过19个大满贯的冠军，这在历史上已经超出了第二位纳达尔，已经有4个了。而且目前来看，他在短时间内想被别人超越，非常的困难。其实费德勒在当中啊，也是经历过很严重的伤病。 对， 在去年的时候，费德勒在参加完应该是澳网还是法网，也是一项大满贯的比赛的时候，就宣布今年所有的比赛自己全部退出，就是因为背伤的影响实在太大，他想给自己一个缓和休息的调整的时间来备战今年的比赛。但是其实当时这条新闻爆出来的时候，很多费德勒的球迷都已经认为费德勒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到此就结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在今年又拿了2个大满贯的冠军，年初拿了澳网，马上刚刚又拿到了温网的冠军，这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传说级的人物哈。当然也有极有癖的人说，他如果在东京再拿一个的话，他就圆满了。 对，现在费德勒的荣誉簿上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了。对，所以他如果能在这个东京再拿到一个，他就真的是像他所说的爱乐之城当中一个 happy ending 啊，一个圆满的结局。 他的职业生涯就已经完满了，其实现在真的是已经很完满了。我们知道费德勒还积极参加了一些这个慈善的运动啊，在很多慈善活动上都能够看到这个费德勒名下基金会的身影。其实为什么要把他排到我们榜单的第一位，这些运动员按理说取得的成就都非常伟大，其实把他们想排一个先后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费德勒为什么排在第一个，因为第一他的这个球技在领域当中是毋庸置疑的，再有就是他的为人处事，他所展现出来的非常高尚的一个人格也是很多运动员所效仿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伙儿放了一个榜单出来啊，就是其实不分先后吧，体育精神都是我们特别敬重的哈。 没错， 对，咱们就且听一听他们的传说和故事吧。 九八二活力榜之歌就是活着的传说，第五名林丹。12岁入伍的林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在这种霸气面前，他最大的对手只有他自己。在北京奥运会上，他身上展现出那股军人作风，那种拼搏执着的精神，帮助他战胜了对手，获得冠军。林丹从汤姆斯杯、苏迪曼杯到亚运会、奥运会冠军，已经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作为世界羽毛球历史上唯一的全满贯选手，林丹职业生涯的冠军数达到了62个。其实比赛对于林丹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挑战自我。 说羽毛球的爱好者还是在亚洲、东南亚的。 第四名，布冯。布冯是意大利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备受尊重。1995年，年仅17岁的布冯就开始了职业生涯。1997年，他便首次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场。有人说，别人的职业生涯是山峰，布冯的是一条山脉。 也有人说布冯的恐怖之处在于他一点也不恐怖，只是十年二十年如一日的站在那里做着门将该做的事情。稳定性是布冯最令人佩服之处，无论是卡恩、莱曼、卡西等人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而布冯则静静地站在门前，没有人赶走，也没有人说他老了。第三名，汤姆·布雷迪。现年40岁的布雷迪从2000年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效力于 NFL 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在之后的17年里，他带领爱国者队夺得了5次超级碗的冠军和2次亚军，个人也是4次荣膺超级碗的 MVP， 被誉为 NFL 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他在2005年被《体育画报》评选为年度最佳运动员，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100大名人之一。Try to win it with a 48-yard field goal attempt. Kick up. Kick is on the way. And it i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The game is in the 起动反应最快，双势领先，波尔特在加速，大家是并驾齐驱，最后的冲刺，波尔特冲了出来，波尔特冲刺。第二名，博尔特。博尔特在尚未站上巅峰之前就已经享受过鄙夷和嘘声，在少年时代夺得多项青年锦标之后，2005到2006年博尔特皆因伤病遭遇过不少失败。他懂得成王败寇下的热情和冷淡是怎么回事，世界越瞩目越是得跑给自己看。2009年柏林世锦赛上他夺冠并刷新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博尔特由此成为世锦赛双冠王，更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冠王。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上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位同时卫冕100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毕竟在拿天赋和精力交换的赌桌上，你面对的参局者不只是观众，还有时间，天才也会有谢幕的时候。只是再回过头来看的话，一个保持着健康形象、聪明机灵并且懂得维持悬念的博尔特，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时代田径场上最大的奇迹了。 这样博尔特像是他创造人类极限的奥运会3连冠3金，在全力出击。 第一名，费德勒。费德勒是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拥有 ATP 历史上最长连续单打世界第一周数的记录，在大满贯的男单比赛中斩获19次冠军、10次亚军，排名历史第一位，并且拥有4大满贯的全满贯头衔。记录本身就是用来打破的，他创造了很多记录，也打破了很多记录，而他创造的许多记录以后也许也会被别人打破，但是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对于他来讲，网球才是唯一的。很多人到现在都相信费德勒是把网球诠释的最好的一个，个人的人格魅力会影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费德勒所展示的网球魅力难道不是他性格最好的体现吗？ 好了，刚才就是我们今天的榜单了，那么接下来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嗯，我是乐乐，明天我们继续982活力榜，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时代。